我骄傲，不明白你。 早知道是这样，像梦一场，我才不会把爱都放在同一个地方。我能原谅你的荒唐，荒唐的是我没有办法遗忘。早知道是这样，如梦一场，我又何必把泪都锁在自己的眼眶。让你去疯，让你去狂，让你在没有我的地方坚强。 走到哪里，九六九就到哪里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经典九六九，精英都爱听。接下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。中国人民银行定于2018年9月3号发行中国高铁普通纪念币，发行数量为2亿枚，高铁币每人预约兑换限额为20枚。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公布了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产销的最新数据，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增长较快，同比分别增长94.9%和111.5%。工信部发文表示，已联合10余个相关部门制定了专门方案，近期即组织开展综合整治骚扰电话专项行动。7月11号凌晨开始，南三环主路分钟寺桥东至立泽桥北段将启动大修。北京法院启动2018年第二期涉案金牌小客车司法处置工作，共有40辆车被处置。北京西站南广场地下停车场管理方综各方面因素后研究决定，设置每天停车最高封顶费，车主每天停车超过18小时后360元封顶。普吉岛游船倾覆事故，所有遇难者遗体均已找到，该沉船事故所造成的中国游客遇难人数也将定格在47人。著名武术影视演员季春华7月11号上午因病在杭州去世，享年57岁。 诗歌、红酒、时光、对味，才是最完美的遇见。流动的光阴，岁月的声音。北京 FM 九六九。北京 FM 九六九。 我的中国心由黄沾作词，王福林作曲。在1984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，香港歌手张明敏为十几亿的电视观众演唱了《我的中国心》，一下子打动了无数的炎黄子孙的心。这首歌把一个壮阔的题材写得自然而然，从而征服了所有人，形象地表现了祖国在海外游子心中的分量，表达了强烈的爱国之情。 河山只在我梦里，祖国已多年未亲近，可是不管怎样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。洋装虽然穿在身，我心依然是中国心。我的祖先早已把我的一切烙上中国印。长江长城，黄山黄河，在我心中总在前进。无论何时，无论何地，心中一样清。留在心里的血，澎湃着中华的声音。就算身在他乡，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。黄山黄河，在我心中总

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今晚互动话题是自己用过的第一个手机品牌是什么，用过几个手机了。听友朝阳居士留言，我用的第一个手机真的是大家所说的大哥大，主持人你猜一猜我多大了？我想既然是用过大哥大的人，当然我得叫一声大哥才对了。你的第一个手机品牌是什么呢？也欢迎你继续与我互动。 33岁，我除了听老妈的，还听经典969。 我今年65岁，我听老伴儿的，也听经典969。 任时光流逝，

最新的服务系统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，极致的收听体验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，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，给你超多期待，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。 停停停，你在说什么呀？ 经典九六九，让你的耳朵不疲惫，全天都是好声音。怎么样，约吗？ 那必须的，约约约。 关上车门，一键启动大轮，出发。开车，你要做的还有很多。你的贴心的副驾，九六九，车舞飞扬。 根据车联会最新的数据统计，六月份狭义乘用车零售销量达到了168.7万辆，同比下滑3.1%，环比下滑6.4%。上半年累计销量达到了1097.4万辆，同比增长4%。在榜单方面，吉利首次进入了第三，轩逸夺得了轿车第一，传祺 GM8 销量突飞猛进。我们来看看各个榜单的具体情况吧。在厂商的榜单当中，上汽大众与一汽大众继续领先，占据排行榜的第一和第二，而吉利则是保持着高速增长，最终以126438辆的成绩跻身前三，同比增长43.7%。东风日产和上汽通用五菱分别位列第五和第六位。在六月份，除了吉利汽车，上汽乘用车的表现也十分亮眼。继上个月的40%增长之后，这个月更是达到了60.3%的增长率。与吉利、上汽乘用车相反的是，长安汽车在六月份下滑了24.1%，60417辆的销量更是不及吉利的一半。很显然，吉利这一次能挤进前三，有点出人意料。但是从前几个月的高增长率来看，这似乎又在情理之中。虽然目前上半年的累计销量依然只是第四，但在下半年，吉利缤瑞、领克03等新车型的上市，将有可能帮助吉利跻身年度销量前三，达到历史新高度。另外，吉利目前已经近乎完成年度销量的一半，在下半年传统销售旺季的助力下，吉利完成年度目标应该是不难的。在轿车榜单中，排在前三的依旧是轩逸、新朗逸和卡罗拉。其中，新朗逸的六月销量为40645辆，同比大增41.2%。虽然全新英朗依旧是大幅下滑的状态，但已经重回前十。也许在消费者逐渐接受它的发动机之后，全新英朗的排名还能更高。在六月份的 SUV 排行榜中，哈弗 H6 依旧是当之无愧的大哥，以超越第二名近4000辆的成绩稳居第一，而吉利博越则厚积薄发，在六月份交出21687辆的成绩，成功跃居第二。自主品牌表现喜忧参半，其中吉利无论是轿车还是 SUV 都展现出了强劲的增长态势，并且整体销量已经近乎达到了年度目标的一半。反观长安与广汽传祺，主力 SUV 车型的销量乏力，导致整体销量表现不佳。至于能否完成年度目标，还得倚仗下半年的新车表现。让车生活更美好，这里是九六九车舞飞扬，我是亚威。想了解爱车更多内容，欢迎关注经典九六九官方微信公众号。当然，如果你是汽车经销商或者是汽车后市场的领军者，欢迎你们与我一起为车友提供更专业的服务。九六九车舞飞扬招商热线010-5175-2200。 着我的相思梦，相思有什么用？我走出了丛丛深林，又看到那夕阳红。 我是六人游定制旅行网的潮汐，我承诺六人游专注为家人和朋友提供定制旅游服务，无购物，无自费，不跟陌生人拼团。定制旅游请下载六人游 APP。 你的青春有什么？燕舞， 燕舞，燕舞， 金星， 牡丹山，凤凰台， 还是外婆的澎湖湾？选了小致敬经典怀念青春演唱会，7月14号晚18:30，大兴绿地缤纷城等你一同唱响青春的故事。现场更有儿时游戏等你挑战，还在等什么？关注经典969官方微信，回复数字969报名，一起重回少年时代。 北京 FM 969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心 事都已经前，别付出流水，你不能体会有人不喜悦。你像只蝴蝶在天上飞，飞来飞去飞不到我身边，我只能远远全是望着你，盼能忘了你能心。

个勇敢的就要勇敢奋一生，还有什么人能让你这样心着受伤痕？为何临睡前会想要留一盏灯？你若不肯说，我就不问。若爱的事会不能提恨，为情困折磨了灵魂。我该爱的就爱，该恨的就恨，我要为自己保留几分呢？